日前2018款缤智正式上市，新车主要亮点是丰富了 1.5 升车型，车型的名称为 1.5 CVT 科技精英型，售价为 14.58 万元。此外，其余车型售价并没有改变。配置方面，新款缤智全系标配多功能方向盘，跟老款不同的是 1.5 升的新车方向盘采用了皮质包裹，定速巡航在老款只有豪华型车型上才有配备，而如今也下探到 1.5 升车型上。而外后视镜电动折叠、无钥匙进入以及一键启动等功能同样出现在了 1.5 升的新车车型上。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快车道亲情提示：长假将至，外出旅行安全第一，千万保重。要不外出置备一份旅行险吧，你安全我放心。中国人保开启向神秘世界出发，旅行未知，安全无价的活动。现在通过中国人保官网、微信或 APP 参与此项活动，购买产品就能参加抽奖，百分百中奖。神秘大奖是3条国内国外旅行线路大礼包，含双人往返机票、3000元酒店代金券、2000元体验项目代金券，每条线路价值万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中国人保官网、微信或 APP 了解一下。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 大家好，这红城，我听说你最近又要出去玩啊？ 哎，你消息很是灵通啊！11的时候打算去一趟英国溜达溜达。 我发现你最近这个出去玩的行程安排的特别的多。 哎，没办法。 那你买这个旅行险了吗？ 这还没有买。 你可千万别大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我咒你啊，真的是不怕意外就怕万一。 对， 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去泰国旅游，因为自己就是大意了，溺水了，还好抢救及时，人没有什么事儿。那当时呢，就是因为买了保险，所以用了最高的医疗规格，所以这个旅行险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对，这个我十分关注，马上就要出发了嘛，最近也在看这个旅行的攻略，最重要的就是看旅行的保险。 是， 我打算去中国人保来购买。大公司我觉得是值得信赖的嘛。 因为现在啊，大家都很喜欢出去玩，然后你出去玩的这几天呢又是旅游的高峰时间，所以像中国人保这样的大公司，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活动啊？ 有，这个也是我选择中国人保的第二个原因。首先我要去英国，打算租个右舵的车来开一下、 租车。 对，驾照公证我就得需要了，对不对？现在只要关注并绑定中国人保官方微信后，就可以领取国际驾照的认证服务。你看，我就向他们咨询了英国驾照该如何办理公证，然后他们还帮我翻译了材料，给我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特别人性化的一个服务了。 另外呢，中国人保还有一个向神奇世界出发、旅行未知、安全无价的这样一个活动。现在通过中国人保的官网、微信或者是 APP 来参加这项活动来购买产品的话，那就能够参加抽奖，百分百中奖。 这个确实听起来还不错哈，咱们先了解一下都有什么奖品呢？ 挺多的，比如自由行的满减券，然后精美的实物礼品，像什么打包袋啊、全棉的眼罩啊、全棉的折叠拖鞋啊，包括折叠的收纳袋等等等等。如果运气好的话，你还能获得神秘大奖哦。 哟，神秘大奖，这神秘大奖又是什么呢？ 第一它神秘，第二是大。怎么讲啊，3条国内国外的旅行线路大礼包，含双人的往返机票、3000元的酒店代金券、2000元项目的体验券，每条线路价值万元。为什么神秘呢？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三条路线去哪里。 我觉得购买这个旅游保险的朋友肯定都是愿意出去玩、愿意出去旅游的人。 是的。 那旅游其实最大的花费就在于机票跟这个酒店的钱，你看它里面含双人的往返机票、3000元代金券，还是挺划算的。 是的。 所以这个神秘大奖还是非常非常有诱惑力的。 没错，既保证了咱们旅游的安全，又有一份神秘的惊喜在那儿等着我们， 就渴望哈。是，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中国人保的官网、微信或者是 APP 去了解一下。 关于旅行保险的问题呢，听众朋友有后续的可以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啊。 好的，那这样就我们先说到这里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我要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钟情椰风海岸的慵懒脚印，也留恋大隐闹市的烟雨江南，更偏爱点燃好奇心的未知旅程。 购人保旅行险，赢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详询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驰骋在66号公路，追赶夕阳余晖。 塞纳河畔放下车窗，紧看车水马龙。 出境自驾享自在，关注绑定中国人保官方微信，领国际驾照认证件服务。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最近车坛上发生的一些有趣儿的或者是一些新鲜的事儿啊。首先我觉得这一条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是说现在国内的燃油车禁售需跟上潮流，更需符合国情。这个话题是怎么引出来的呢？是之前有人说过这个德国的车要在哪年来着？ 2030年。 对，要完全取缔这个燃油车，就全都改成纯电动车了。 咱别说取缔啊，咱就说这个禁止销售燃油车辆了。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市面上可能就变成都是所谓 的 全的新 能 源车啊，纯电动车的一个天下。那中国呢，可能也要向这个战略去看齐，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是禁止销售燃油车啊，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啊。你比如说国内要禁售这个燃油车的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跟所谓的咱们国际的这个趋势是一致的。 嗯， 因为确实在欧盟的几个国家之内，比如德国，然后比利时、荷兰、 瑞典、 瑞士，还有包括这个法国，我记得好像都是从2030年到2045年之间， 嗯， 这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的，说是你的不管是柴油还是汽油，你 都有些问题了， 全少卖了吧，对吧？你逐渐要发展这个新能源了，不管是轻动能还是说这个混合动力啊，还是这个纯电动啊，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你要放在国内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像一开始赫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样，就是有些东西不能说是你搞一刀切。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私底下也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就是有些事儿犯得着需要这么极端吗？就是说我要不然我就必须我都全买燃油车，我就电动车我不涉及了， 就好像特别的急功近利。 对，要不然就是说我这个纯燃油车我全都不要了，我就全改成这个所谓的纯电车也好，未来车也好。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发展进程的问题，就顺其自然嘛，没有必要就是完全一刀 切。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应该是第一方面是向国际看齐，因为我们现在发展一个国家，就是我们说现在我们取得的局面肯定是跟国际社会就跟他们紧密合作呀，或者向他们学习，这是密不可分的， 谁都不能说是脱离开了国际社会来单独的闭门。 那么在汽车，像中国，在我们国内目前汽车产业又是我们的支柱型产业，这种大的这种环境下，如果你脱离了跟国际社会的这种接轨的话，那可能就自己慢慢的又走到那个原来那个闭门造车那个环节里边去了。国外其实它禁燃油车禁卖，或者说不再生产发动机也好，其实它，我相信它更多的就是为了一个 怎么说呢，让蓝天重现呀，或者就这种能源、 但是国外的蓝天真的好蓝。 对，其实翻过头来，这个东西在中国我认为是更适合的，因为大家现在一到秋冬春季的时候就 还是有 这个 雾 霾呀、 啊、 确实让大家很苦恼。在这之前我们小时候可能确实蓝天是更多的，对吧、 嗯、 那个时候可能排放更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如果有一天说已经推出了明确的禁止燃油车销售，那我相信大家不要太奇怪，这是可能在我们往后走的这个道路上必须所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与之相反的，可能大家都会想，那中国的国情跟国外是不一样的。那中国的国情能不能就像刚才贺说，你要搞一刀切吗？说比如说德国说2030年，欧盟都2030年，那我们也到2030年就不再卖燃油车了吗？这可能我相信是我们现在需要来商榷、需要来探讨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呢？可能从一开始国外的一些整车市场也好，它的各个方面的市场也好，它就相对来说比较规范。那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市场它存在的漏洞，存在的灰色地带。那现在在你没有规避灰色地带的情况下，你又要搞这种一刀切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急于去转向另一个市场、我会怕说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造车企业也好，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分支企业也好，造成一些狗急跳墙的情况。 咱就泼点冷水吧，你记得，如果咱们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前几个月，应该前三个月前，我们曾经报道过一次，就是电动车、新能源车骗补贴的这么一件事儿、 对。 然后虽然是并这些骗补贴的这些车企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真正迈向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这样乘用车市场的电动车型、但它的这个补贴的这个骗保力度真的是很大。所以一旦有一天说我们贸然的把这个2030，咱们先把这个数字先给做基准吧，就是把2030这个计划给提出来了，那是否到时候又出现了那种所谓百花齐放然后百家争鸣的这个电动车企业的这么一个常态化呢？现在其实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各个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在做电动车，这是 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就是有那种全民经商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吗？ 是， 就是全民下海。 其实这就是中国一个最基本国情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的人口基数众多，就是我们的这个干什么，我们的被这个底下这个基数一来平均一来的话，就完了，你就发现、这个、 就跟咱们的这个 没办法， 生产总值非常非常高、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咱先不说合资品牌，就说这些自主品牌的车企在这放着，那他们的工厂都有多少人，他们的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要是搞这种就是燃油车禁售了 OK， 那他们怎么转型？ 对，他们其实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这个产能，他们的厂工厂，他们以后怎么来再把它很好的转化，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觉得可能近10年之内吧，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来说这个转型的一个问题，对吧？但是方向肯定还是要朝着未来的市场方向去走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探讨一下这个 CN CAP 吧。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刚刚说了我们要探讨一下 CNCAP 这个2017年度的 CNCAP 第三批车型的评估结果已经发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熟知的一些车的安全啊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可以聊的话题吧。 本次的第三批的这个结果一共是有两个 A 类车，也就是说这个两个 A 级车，然后一个 B 级车， 对， 两个 SUV 和一个 MPV， 一共是六台车型， 六个车型。对， 那么第一个呢，咱们先看五星的吧。五星呢是华晨宝马的新的一系118i的运动型，然后总得分是56.4， 这是自愿申请的哈。 申请的。另外一个是一汽马自达的 CX4 2.0升的自动两驱的蓝天活力版，也是五星，54.2分。之后呢是一个四星的， 是 圣达菲吗？ 华泰的新圣达菲 1.5T 的手动两驱精英型是得到了46.9分，它挺冤的，就差0.1啊。四颗星啊、还有重庆力帆的轩朗，这是1.8升的手动舒适型，是3颗星，39.7。 嗯， 然后森雅呢也是4颗星，那么是48.3分。另外一个就是雪佛兰的那个探 界 者，这个应该是顶配了，就是56.7分，也是5颗星。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来3个5颗星，我觉得咱们都不用多说了。 嗯， 毕竟你卖到这个价格和你所在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宣传力度来讲的话，你不达到5颗的话，有点不太合适。 对， 嗯， 单说2个4星的和1个3星的吧。 嗯， 好吧。 好， 力帆是三星哈。 对， 力帆三星。然后，华泰这个车 1.5T 手动两驱版，它的得分，其实我们来稍微对比一下，失分的两个最主要的项目是在哪儿呢？一个是 ESC 的装置， 就是 ESP 车身稳定控制、 哎，这个它没有， 没有标配。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侧面的安全气囊 也没有， 对，它也没有。 嗯、 其实它丢了2分， 其实对两分加上的话就是51.9分，那 就是 5星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两个被动安全上。 嗯， 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它没有。 嗯， 那么这车卖多少钱来着？我想想，1.5T 两驱 应该是大概在10万左右吧。 对，8万多好像、 嗯 啊、这个车应该不会太便宜，不会太便宜。 所以说大家可以再考虑上一下配置啊，就是把这两个配置给它弥补， 或者看一下配置单，如果全系都没有这个 ESC 车身稳定控制的话，大家 应该 就是 全系没有，我觉得 相对来说稍微的小心一些。 然后这个轩朗是3颗星，这个轩朗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 MPV 新推出 的， 对吧？ 一个 MPV， 它的一个得分为什么得3颗星？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啊，你看它的完全正面碰撞实验伤相对低了，就 完全正面碰撞实验 才 满分16分， 才得了8.6， 50%多的 53，也就这样。 所以说它正面的车身刚性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个没有想到， 就是它前部分的一个 对 构造。 然后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加分项，侧安全气囊和气 也没有 ，ESC 也没有。然后它的40%的一个偏置碰撞是得了10.06分， 这个也是 也不高， 相对来说低一些。 对，侧面碰撞还可以， 可以 得了16.83分、 哎， 这个还是可以的。 这个满分是18分。 对，座椅鞭打实验得分得了3.15，这个也 还 可 以。 还 可 以 啊、 就是主要是在一个两个，还有一个正面碰撞上，所以大家可以来购买的时候稍微的 好 参考。再怎么说呢，好在这个力帆的轩朗啊，华泰的圣达菲啊、包括这个森雅呀、它都不是特别走量的车， 对，不是主力车型， 对吧？其实你知道我现在真的挺想看比如说像真正走量那些车常年排在这个第一名 销量前后的， 对，它其实应该是好好再 我们应该 多碰几次， 对， 从它销量最大的那个车款来入手， 对。 哎，这咱们八月的这个销量排行榜也应该出了吧？ 快了，马上就出来。 我们也期待一下八月的销量排行哈。但是目前来看的一些数据就是八月车市美系还有豪华品牌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50好像稍微神伤了一点啊。原因是什么？我们等八月的销量排行榜都出来，我们再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好吧？那最后剩这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丰田的一条小新闻，说是丰田申请车载湿度感应智能除霜系统的一个专利。听着名字好像挺长。 丰田的小黑科技啊。 对，这算黑科技啊。 对，就是该专利是将现款的自动空调控制器和除湿温度传感器相结合的一个车载系统。也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我们以后要是真能到我们的丰田车上了，应该就是智能除霜会非常的好用，不用 现在不用再摁那个键了。 对对，一是这个，再一个就是不用那么烦人，就是你开上窗关上窗户它就起雾，你关上窗户呢它又冷，但是雾呢没了，就这特别讨厌、 所以咱们通俗易懂的讲就是一个除雾的一个装置啊，就让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你的玻璃干净。 对，它这个核心也是挺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啊，去关注一下，还是挺有用的。 反正基本上是肯定会让咱们的有车生活更加的方便。 他现在是申请专利了，但是他没有搭载在每一台丰田的车上， 没有，现在肯定还没有，他只是一个这个申请了这么一个系统专利， 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哦， 但是就是其他厂家他不能再有了。